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五号选手张琪英，她演唱的选段是乾坤带的选段《满园春色》。张琪英来自河北永清，她是一个售货员，但是她非常热爱评剧。现在就请大家欣赏她所演唱的《满园春色》，有请张琪英。